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加美的角中第一讲和第二讲当中，我们讲到了基督徒如何来响应耶稣的命令，要举目向前观看，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为了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动力，要响应，要留意主的呼召，要效法主，要求庄稼的主，并且要全神贯注的不看环境与外面。在传福音的旅程中，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要遇见艰难困苦，我们要如何追随那些殉道者的脚踪，他们的脚踪是加美的，来深刻的体会殉道者对基督的情怀。这是我们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所讲到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加美的脚踪第三，训练与装备。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堂，来接受你给我们的话语，来接受你的训练和装备。主啊，我们也愿意更加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知道我们每一刻每一秒都在为你而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灵明通达，感谢赞美主，你的灵充满我们这个殿堂，充满每一个人的心，感谢赞美，奉主圣名，阿们。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呢，我们又进入五月份了啊，这是光阴似箭。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许多的家庭就要面临着孩子离开父母，各自奔赴被录取的大学，进入崭新的生活了啊。有的孩子呢，可能上大学的地点距离家庭要很远很远啊。那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啊。虽然依依不舍，但是呢又不愿意耽误这个孩子的前程啊。于是呢只好把他们交托给神啊，求神来保守他们。那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将伴随着他们的一生一世，所以呢他们在离开家之前的教育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请记住，将孩子献给神，神一定会照顾他们。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愿意把孩子的一生来托付给神的话，神一定会将源源不断的祝福赐给他们的，这是肯定的，这是圣经的应许。那么最近有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年轻人啊，问到有关于如何奉献做传道侍奉主啊这种诸多的问题。我们看见在末世当中啊，全世界神兴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渴慕神的话语。尤其我们想到华人教会的未来，我们若真正的肯把自己摆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末世这个时间，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分秒必争啊！相信在各地各方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现在这样做，不但是代职，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人愿意全时间的侍奉神。所以呢，在侍奉主，在拆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必要进行训练与装备呢？答案是肯定的。凡是侍奉主的人，或者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有很多因素不是与生俱来的，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教会，或者是神学院，都是在侍奉主的人身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也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圣经当中的有几个我们很熟的人物啊，第一个古代的摩西啊， 摩西呢，我们知道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并且有十大灾难。另外呢，在旧约当中，犹太人当中最尊崇的人物就是摩西啊。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很大的成就，另外呢，在新约当中也提到了他的故事啊。如果大家呢啊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摩西的故事啊。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3-28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他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那么摩西呢，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最后一节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是摩西。那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呢？以致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呢？有一点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啊，就是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啊。他的家庭就是他幼年的教育给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我们知道摩西的故事啊，摩西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杀孩子，杀那个男孩都给杀了，但是摩西他母亲一看他生下来啊，刚才我念的看他俊美，就把他给什么哎放在竹篮子里边，放在水里边，尼罗河里边，然后法老女儿捡去了。但是呢，他需要一个奶妈来奶他，所以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奶妈啊，所以他教育他。我想呢，这一段故事他没写，那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那么可能他的母亲整天说他，我就是你的亲妈妈，不是你的奶妈啊。那么你要记住，你是希伯来人啊，你的神不是埃及人的神，你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可能他天天给他说，所以呢，这个可能这我想摩西成功的秘诀在背后有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是个伟大的无名的英雄，家庭教育很重要，很重要啊。那么还再来，我们还想有一个人叫撒母耳啊。撒母耳大家都知道，他是既是先知，又是什么士师啊？士师呢？当时为什么叫士师呢？就是在以色列国当中没有君王的时候，有士师来治理他们啊。那么这个撒母耳呢，他曾经亲自高了两个人做以色列的王啊。第一个呢就是叫什么扫罗，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卫。所以呢，但是我们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他对上帝的虔诚使得撒母耳从小就明白圣经。那么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们知道她不生育，所以呢她向耶和华许愿，如果上帝给她一个孩子的话，她就将他什么献给耶和华。这是她向神起的誓啊，说如果她让她生个孩子，她将使她终身归于耶和华。那么如果她没有这种祷告的话呢啊，或者是没有上帝的恩典的来响应的话，便不会有撒母耳这个人。因此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向神许愿，他就还愿啊，如果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孩子一生献给神啊，要他一生侍奉神，我们向神许愿，我们一定要还愿啊。那么撒母耳虽然是哈拿的孩子，但他永远将撒母耳借贷给了耶和华上帝。这上帝赐下撒母耳，撒母耳献回这个哈拿献回撒母耳，因此撒母耳的名字就成为所有这些事件的备忘录了。那么相信，那么哈拿天天也在教导孩子啊，如何虔诚的侍奉上帝。我们不可忽视撒哈拿 所做出的牺牲啊，他就着一个孩子当时啊向神求来的，那他就很舍得把他给献给上帝啊，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他的损失使得以色列人得到了莫大的祝福。无论如何，父母最终的责任就是使孩子成为适合服侍人的人。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有孩子是上帝的礼物，所以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要将他成为适合服侍人的人，不要教育他成为适合别人服侍我的人啊！如果你有这种精神，神就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啊！因此我们知道，让孩子独立之前要有这些教导啊！如果一个父母一味的操纵他啊，支配他，使他做任何事情啊，变成一种很自私的想法，这样的话就妨碍他的发展，也就剥夺了他们，又剥夺了社会的，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一样啊。大家注意，圣经里面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特别的看重人向他的一个心愿啊。这圣经里面有奥秘啊，你看一看啊。那么哈拿祈求耶和华，许愿说：“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向神有这个心愿，后来呢，神就得着了撒母耳，成功了神在那一个时代的一个计划。那个时代什么时代呢？啊，我们看见神只看见人向他的心愿，啊，而神就看重那个心愿。哈拿虽然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但他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归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请记住，有负担的祷告不仅是有需要的感觉的祷告，也更不是为自己来祈求的祷告。我再说一遍哈，有负担的祷告不仅是需要的一种感觉的这种祷告，也更不是为着自己来祈求的祷告。哈拿的祷告正说明了谁的需要呢？神的需要。要想到神的需要，不想到自己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的情形就是缺少一个肯终身侍奉耶和华的这种忠心的仆人。如果大家呢打开圣经的话呢，我们看当时以色列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为什么需要一个忠心侍奉耶和华的人的话呢？如果大家打开士师记21:25的话呢，就有一节圣经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哈。士师记21:25是这样说的啊，士师记21:25说什么？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哈。上帝所拣选的人以色列，但是缺什么？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任意而行？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的约束啊！所以呢，哈拿了解这种情形，他愿意将自己的最爱奉献给上帝，而上帝就悦纳了他的礼物啊！这是第二个人物啊。第三个人物，保罗。保罗过去的背景，他所读的大学，或者是在加玛列手下，对他都有以后侍奉的影响。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教会历史中的重要人物，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约翰卫斯理，这些人都不是一下子就登峰造极的。他们的学位、他们的成就，以及他们对教会、对社会和对这个教会历史的极大的影响，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的影响分不开的啊！所以呢，家庭的教育很重要，很重要啊！家庭教育、教会的背景、神学院的背景，对这些人影响极为深刻啊！我们中国教会啊，历史当中的有这个一个叫宋尚杰啊。宋尚杰他生在爱主的家庭，他父亲是位牧师，他终身侍奉主。还有一个王明道啊，王明道他也是 这个生在基督徒家庭，虽然他很不幸，他这个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啊，但是他虔诚的母亲啊，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我极为强调的家庭？因为我们将要面临着啊，五月六月马上孩子要进入大学了啊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家庭教育很重要啊，很重要。《使徒行传》中论到了训练与装备，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提摩太啊。提摩太在四福音中，四福音书呢，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你看一看，你读一下，主要是耶稣基督如何的亲自的训练和装备他的门徒。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一个人瞬间就变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几乎每一个青年人的心里边都有这种矛盾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被神所重用啊？当我们举目观看，举目向前观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看见什么样的教会现在什么样子呢？啊，教会的荒凉，同胞的需要，许多人都失丧，许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有必要首先要学会对周围的一切的环境进行详细的关怀。你看一下，要学会看，我们不是说盲目的跟从，是吧？感谢主，赞美主，他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啊。他很多感谢主、赞美主、为主传福音的、医病赶鬼的，反而是利用主的。那么我们要进行训练与装备防备，这些要学会分辨，愿意多学习，愿意多明白圣经，愿意多明白教会历史，多懂神学，了解如何侍奉主，多下功夫接受训练与装备。所以各位年轻人，尤其是啊，那些在福音的工作上，如果主给你机会能够念大学或者是念读神学，那么你要抓住机会，善用机会，把你最好的时间竭诚的献上，这是很宝贵的，一生你将得到莫大的祝福。祝福不是求来的，祝福是因为你愿意满足上帝的要求，上帝需要你，你愿意满足他，神就祝福你。我们要知道提摩太的家成为他第一个训练的场所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无为的信，刚才我们念的啊，无为的信，这是提摩太的见证，他纯正的信心，无为的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细读圣经就看见了，先是在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心里的啊。那么外祖母影响外孙，母亲影响了他的什么儿子，这样的话他的家庭生活啊，家庭的生活和信仰没有脱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啊。家庭的影响，家庭的生活与信仰不能脱节啊。说我在家里边不能说老说神神神，孩子烦了，不是啊，你的家主人就是神，教会的主人就是神，有了神我们才有快乐，因为他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神我们才有幸福，因为他是幸福的源泉，有了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加的丰盛，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源泉，有了神我们才有呼吸，才有快乐，才能够思想，才能够度过每一刻，神是我们的一切。第二点，家庭的影响与责任。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念这个圣经的时候读到啊，保罗给提摩太的信啊，在提摩太后书当中呢，第三章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都是谁的？保罗说服从了什么？谁的？服从他的啊。他说我能够做出这个榜样来啊，所以以及我在安提阿一个念啊，一个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害，我所忍受着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作为父母的请注意，一定要使孩子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边，站稳在真道上，接受训练与装备。也许你的孩子说他的志向不是说去传福音，但是你要把孩子训练成为一个神的孩子，神所喜悦的孩子，为神的国去奋斗的孩子。提摩太在家中的时候呢，他不但有榜样，还有教导。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什么明白圣经。这是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虽然他的父亲啊不是犹太人，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啊，希利尼人的现在翻译成啊希腊人啊，那么外邦人，但是这位敬畏主的母亲是犹太人，他从小就教导他学习圣经，学习圣经。圣经没有记载提摩太的母亲如何教导儿子读圣经的，不过我相信他对提摩太日后的侍奉，以及他对旧约圣经的融会贯通，都与他的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啊，因此我们中间为父母的啊，这个负有重大的责任，在家中要教导儿女明白圣经，这是一个蒙福的秘诀。我们知道18世纪的时候呢，约翰·威斯里啊，他的家庭对英国贡献很大很大啊，直到今天我们还唱约翰·威斯里的歌哈，不论是中文的英文的我们都很喜欢。历史学家说过一句话，说英国不像法国有流血内战，是神所使用的约翰·威斯里无论是在国教在社会中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福音的大复兴。所以约翰·威斯里从1937年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开在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52年的传福音当中，他脚踏遍了英国的每一个角落，在乡村，在这个矿区，在新兴的工业区，他总共形成了多少，走了多少里路呢？就走了红军走那个路哈，啊，25000里哈，正好也走了25000里哈。他这个走25000里不是逃跑，他是什么？他是去传福音。所以在约翰·威斯里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4万次啊。所以他带领的复兴震动了整个的英伦三岛啊，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延续了数百年，我们今天还在唱他所写的诗歌，跨越了各个大洲，遍及全世界。那么这么有成就的布道家，他的背后的故事却常常啊令人把人忽视了，让人听说呢，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个这个夏季的布道大会上啊，这个布道家讲道讲得很有力量，有位母亲大受感动，他就赶紧的讲完道以后啊，他跑到前面去，他说我要啊奉献传道传福音啊。那么传道人看出来这位是母亲，他就说你有几个孩子啊？啊，我有10来个啊，哎呦呦，10几个，他说19个啊。好，传道人说感谢主啊，主不但呼召你做传道人，并且连听众都给你了啊，所以你可以好好在家里传福音。所以从此威斯里约翰的母亲呢就立定心志，在家里好好的培养孩子。他怎么培养？他教导孩子如何认识上帝，如何认识上帝的话语，教导他们如何在家里面就做一个一生服侍神的人啊。他把孩子分开来辅导，让孩子呢每周轮流单个的辅导，这样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他母亲亲自的带领。因为太多了，威斯里约翰呢有一篇日记中写到，他最喜欢一个星期当中7天的星期四，为什么呢？大家一猜也猜到了哈，因为这一天轮到他被母亲啊亲自辅导，他母亲呢就给他啊，这个教导如何来明白神的话语，让他如何读圣经等等啊，而且呢还给他谈话，哎，所以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我相信你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啊， 也没有约翰·威斯理那吃力，可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在孩子身上下功夫啊？我们现在呢，一般到不了十个多哈、也就是几个，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轻松一些，在家里认真的训练和装备他们，啊，要知道，你将孩子这样带领的话，你给孩子带来一生的祝福，啊，这是肯定的。第三，教会的训练与培养，啊，第二个训练的场所呢，就是教会。当提摩太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教会啊，所以呢，他母亲就带他到会堂啊，犹太人的会堂里。有一天呢，他们去看见两个人来传福音，这俩人谁呢？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巴拿巴啊。这俩人来传福音，提摩太就听，越听还讲的呀，怎么这样讲？我从小我就明白圣经，读圣经啊，没想到你们讲来讲去一想。好，闹半天，耶稣就是基督，他马上就信了保罗的福音。圣经里面说是吧？可见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吧？所以保罗呢，看见这个年轻人非常追求圣经呢，也很熟，那真心愿意奉献，于是保罗就收纳他当什么了？儿子，收他当儿子，所以带领他在基督里面成长。虽然提摩太的母亲虔诚，但他需要重生的经历，必须有自己重生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保罗有孩子吗？没有啊。保罗说，你要像我，和那有些人愿一生独身的像我一样，说明他什么？没有结婚。当时年轻的提摩太看见为主做工是很幸福的，不是，他看见很艰难很危险，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突然来了很多人来反对他啊，用石头把保罗几乎把他给打死了，是吧？所以呢，看到此情此景呢，提摩太没有被吓跑，相信当时呢这个种情景给提摩太一种很大的考验啊。他当时也许在思考，难道信耶稣要遭遇这样的逼迫和考验吗？然而提摩太没有动摇，没有离开主，他看见保罗把教会组织起来，选立了执事啊，然后呢就离开他们，到别处去建立新的教会。虽然提摩太看见保罗走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慢慢的冷淡下来，而是持守所信的道，因他所信的不是保罗，是谁啊？是主。所以后来我们看见那个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保罗这个来到特比，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这刚才我们念的啊，那么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们父亲是希尼人，那么这证明保罗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两年之久了啊，那么他没有灰心失望啊，那么保罗这个提摩太仍然站稳，是个门徒，他是那一代地方所弟兄所称赞的门徒啊。即是说呢，他在福音的工作上，在基督的信仰上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名声，不但有纯正的信仰，但生活更加的有圣洁得胜的见证啊。所以生活和信仰没有脱节。也许呢，有人会说呢，这个保罗岂不是写信给这个加拉太的教会说啊，你们不是靠行律法啊，以受割礼，靠受割礼得救？那为什么保罗刚才我们读的就给这个提摩太又行了割礼呢？啊，提摩太不是已经是一个门徒了吗？已经得救了吗？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你好好的详细读保罗在别处所讲的。和这里所行的没有冲突，因为这位年轻人啊，提摩太他的父亲刚才我们说了，他是希利尼人啊，希腊人，那母亲呢是犹太人，这是当地一代犹太人所共知的，因为当时人要不受隔离，父亲又是什么外邦人，那么他讲什么人都不听啊，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是在各地有影响，他必须这样做啊，不是为了得救，也不是靠着这些成为门徒，保罗这样做乃是为了除掉他传福音当中的障碍，拦阻。说弟兄姊妹，我们再 次看见保罗如何重视福音，重视传福音啊，而且呢他能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形，为的是高举基督，为的是福音能够广传，因此他不妥协。所以说保罗这样做乃是明智之举，叫福音不受莫须有的拦阻。那么提摩太呢，受了长老的按手，保罗的按手，分派出去成为早期的宣教士啊，这是提摩太。那么初期教会呢，我们知道他不是说注重说方言啊，而是注重讲道，注重预言，教导人，帮助人，各种不同的恩赐啊，根据这些恩赐来鼓励年轻人出来奉献自己啊。说弟兄姐妹，主给你的恩赐，你自己考虑一下到底是什么啊？你有没有发觉来训练，来锻炼，运用这些恩赐？我们应当教导的、见证主的和帮助人的，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我有这个恩赐啊？有的人是在写作上，有的人是在啊讲道上，有的人是在医病上，有的人呢是在金钱上啊。各种不同的恩赐都是蒙神悦纳的恩赐，是神给的。所谓恩赐，恩赐就不是你原有的，是神赐给你的啊。说提摩太在教会中，这个保罗提醒他要好好的运用神赐给他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接受训练和装备，不只给我们看见提摩太在家中在教会里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栽培，神也兴起了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呢将他带起来，帮助他进行装备和训练啊，来让他运用他的。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尊敬教会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告诉他要来训练他。所以保罗呢到了路斯德，想要带提摩太同去，这句话很宝贵。他为什么带提摩太呢？为什么不带那么多人呢？不选一个呢啊，说他看中了这位年轻人，看他可以造就，可以带领。可是呢这位年轻人不是没有缺点啊，他的恩赐还没有好好的进行锻炼啊。他为什么呢？他又看你读的时候，他看他有胆怯是吧，他胆怯啊，他是个说一个属灵的领袖保罗发现了提摩太有潜力，有潜力，是可塑造之材料。那他深信靠着圣灵，这位年轻人虽然有软弱，缺少信心，没有经验，可是能在讲道上操练自己啊。可是呢保罗带领他啊，有待一日，有朝一日把他的工作完全的托付给提摩太，这是第三条。那么这教会当中的训练，另外一条就是神学的训练，要有吗？要有啊，神学训练很重要啊。当我们准备去传福音，或者预备自己献给神做福音的使者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一定的神学的训练和装备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去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不是一无所知，他们对世界的知识可能比我们还要多，还要丰富。所以你面临的对象呢是各种各样的，复杂多变的，他们会对你提出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来让你回答。而且呢我们回答的时候呢要让人心服口服，无懈可击。那么你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让你别人看不起年轻。这是保罗说提摩太的时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见你没有学问，没有神学知识啊，你们都是迷信。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要在神学方面、研究方面，在圣经的知识方面进行装备。因为神学研究是人类心智本能上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心智无法忍受混乱与矛盾，人类的心智必须对所有的知识善于这个进行喜好和这个进行调节啊，统一的组织，那么你达到这个顺利的目的啊。就是神的知识呢是什么样的知识呢？神的知识是能够在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知识当中最重要的知识。 所以神学呢是能满足人理智天性中最深的需要的学问，叫神学。出于圣经体系的神学知识呢，又是最有统一性和组织性的内容的，这叫圣经啊。所以神学研究是在真理的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对灵性品格方面的培养。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一切关乎神的知识都是对品格产生影响力，经过彻底的整理理解以后的真理。说一切关于神的知识对于基督徒个人的长进和对于整个教会的长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点，神学的理解能够将信仰的情感加以调和，得到合理的解释，给你解释的要有条有理啊，条理清晰。第三，信徒的虔诚和信心必须经过系统化的真理的考验。我再说一遍，信徒的虔诚，我们的虔诚对主的信心和信，这种虔诚与信心必须要经过系统化的真理的考验啊，才不会沦为谬论或者是异端。为什么有的人信心主，现在越来越迷越迷，最后变成异端了啊？他没有进行在神面前认真的去读圣经，认真的系统的去考虑，圣经是统一的，圣经是完整的，圣经是前后一致的。第三，神学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传道人需要宣讲确实而公正的教理。为什么呢？第一点，传道人需要具备清晰吸收真理和准确有力表达真理的这种能力啊。再说一遍，传道人需要有什么？需要有清楚的吸收真理，并且准确的表达真理的这种能力啊，这就是他在恩赐上最主要的资格啊。第二点，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信徒错误的、不清楚的、模棱两可的概念给解释的清楚，然后呢，以正确的、生动的认识加以代替。啊，传道人需要有系统化的神学的训练，不然的话，你遇到问题就束手无策。啊，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呢，就说到：“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什么？无愧，做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什么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在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啊。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说神学是必要的。第四点，因为神学研究在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和推进教会成长的能力上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呢？第一点，教会的建立与进展在乎它要常常的守着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说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的啊，所以要在神的话语上建立的站立的稳。第二点，对系统化的真理要有完整的认识，使我们对异端和不道德的现象有宝贵的防御，有这种防御能力，同时在劝导人上有强有力的根基啊。所以说，传福音当中最大的十字架不是那些非信徒。传福音最大的十字架、最大的诱惑、最大的危险在于教会当中那些异端邪说啊，本来你的根基站得很好啊，叫那些异端邪说就引诱了啊，这是教会在末世当中教会的混乱现象啊。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们，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看见，我们愿意训练自己，愿意装备自己，愿意发掘人才，愿意将自己摆上为主所用，这是我们的心愿。保罗肯把 这个责任交托给提摩太。啊，有时呢，保罗未免担心这个青年人啊，能否真的能够胜任呢？但是保罗把重任交到给他的时候，他便欣然地接受了。啊，这证明提摩太在神面前已经装备好了。啊，我接受这个重任。说经历这些困难，我们这个产生了一个接力棒的人啊，保罗很放心。所以保罗呢，我们知道保罗怎么死的，上一次我讲的怎么死的呢？哎，保罗他是罗马人啊，他是身份是罗马人，就像咱们中国人的话，身份是美国人啊。他身为罗马人，他死呢也有优待啊，就不能钉十字架，让他受那么大苦啊。当时的死刑优待，罗马人的死刑优待，就是把头刺棱砍下来啊，不受苦啊，他就不用在十字架上挂着受那苦啊。这是当时的这个刑罚，在罗马人当中呢。哎，死他都有这个比别人资格要高啊。但是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年轻的提摩太啊，说提摩太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提摩太非常尊敬保罗啊，像儿子孝顺父亲一样，这是非常美好的啊。所以更具怎么，各位年轻人，我们当学习提摩太的顺服，有时呢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像提摩太一样顺服，顺服，再顺服。啊，保罗非但称提摩太为儿子，而且还把他称为同工，说两代全没有代沟，一起搭配，一起侍奉主。保罗说，没有别人像提摩太一样如此的和我同心，因为提摩太在这个，这是因为在提摩太的身上，保罗肯下功夫啊，培养出来的结果。说提摩太劳力做工。其实保罗自己呢也是废寝忘食的竭力的传福音做见证，那提摩太的心和他老师的心都是一样的至死忠心。当保罗初次下监的时候，他不以福音为耻啊，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那保罗第二次下监的时候呢，给提摩太写信叫他你赶紧来速来，提摩太马上就赶到保罗身边，可见他是非常忠心的啊。因为圣经里面很多没记载的，保罗第一次去啊，第一次在这个上一次我提到过，坐监，他实际上被放出来了一次啊，那次放出来，那路加专门为这个保罗这个的辩护写了这个给提帕和菲罗大人写信啊，提帕菲罗大人呢，我前面写的信后边一写信，说你可以猜想这个提帕菲罗这个大人呢到底是谁啊？我在想这一天啊，可能他应该是一个官员或者是法官之类的哈，给他辩护啊，写的很详细，那么他就给放出来了。但第二次再坐监的时候，保罗心里边很清楚，这一次我一定出不来了，我要寻道，所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他给提摩太说，那么提摩太就马上就去了啊，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让我们看见提摩太是很忠心的。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啊，他也坐过监，是吧？在这个希伯来书第最后一章，十三章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到提摩太已经出监啊，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出监了，说明他也为主多方受苦作监。提摩太在圣经当中经过训练和装备，在神的恩典下造就出忠心的仆人，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榜样。因此我们说，家庭训练、教会的训练以及神学的装备，在各方面啊，这个装备训练是现代拆船工作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啊。你有了这个装备，有备就无患，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要侍奉主做宣教的事工，必须经过相当的训练，在神的话语上，在祷告方面，在各种生活方面，求主帮助我们要忍耐接受训练与装备啊，在神面前我愿意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将一生一世献给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下一代的忠心的仆人，成为复兴神的教会的见证。但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训练与装备的场所，培养出更多的勇士，成为报好信息的人，是他们家美的脚踪踏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又训练我们，你又装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的口，将你的真理传遍全世界。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也赐给我们信心，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美好的。愿我们每一天能够献上感谢、感恩、知足，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呼吸气息也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也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地如同在天上一样的喜乐。求主打开我们的心门，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尤其是我们家里面孩子要出去离开家去上学的，求主祝福，求主恩待，也因着我们愿意把他们交托给你，求主就将祝福，将你的恩典，将你的信心带给他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 感谢神，也谢谢牧师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立志，我想不论年轻或者年纪多大，在永恒里面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立志来服侍，也接受装备。接下来我们要奉献，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请你让这个袋从你面前过去。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竭诚献上》，愿我们每个人都竭诚献上我们每个人自己。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高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分离行囊。哦，主，让我看清数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讨账，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道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我们站起来，献我的灵为你焚烧，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道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啊，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最珍贵的产业，就是啊我们的儿女。天父，我们啊真的是求你让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够在他们小的时候就能够